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2点晚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 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英语动画去配音，欢迎我们的嘉宾老师 David。 Hello, I'm David。 英语 PK 台，一起秀起来。 Yeah, Movie English, You gotta try me. You gotta try me。 这新年啊，我们的整个的动画电影去配音呢，要给大家循环一部影片，整个我们 January 的主打就是这一部啦，天马行空的动物大冒险，马达加斯加 Madagascar Showtime。 这位老师特别喜欢这部片子，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我就特别喜欢里边这些人都特别可爱啊。看完这部电影，你可以把所有的忧愁忘掉，然后融入到电影当中，重新找到那个可爱的你。 哎，鬼马搞笑的历程。 嗯， 大家想想啊，一群动物要越狱，这其中得有多少的冒险故事啊。 嗯， Prison Break、哎、另外一个版本， 纽约中央动物园的四个好伙伴啊，在受了这个企鹅帮的这个怎么说撺掇之后呢， 是 啊，一起要越狱探寻新的世界，寻找新的故乡。一部非常经典的动画艺术影片，同样还是梦工厂的杰作了。 是啊， 2005年的时候，哇，这当时也是超过票房5亿吧。 嗯， 非常不错，棱角分明的角色，幽默的对白，还有非常精致的美学设计啊，清爽的色调，耐看又有趣。今天的这部介绍的这部影片呢，相信同学们都会很喜欢的。这个影片有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一个群戏。 嗯，是。嗯，对， 这个动物园里头的这四个伙伴呢，也可以说是这动物园里的什么圆柱子。 对，圆柱子， 台柱子，圆柱子。 对， 因为他们每天的生活就是什么呀，吃香喝辣的啊，生活是忧愁是吧，没有任何的忧愁的，很快乐的，每天都是 show time， 每天都有盛大的表演，全国各地的什么游客呀都会围拢在他们身边来观看他们的表演啊，镁光灯各种闪烁啊之类的、嗯、 是。 好，大家看过这部片子吗？看过没有？我们一开始为大家介绍一下这几个不同的人物特质，我们来听听 David 老师的分析啊。 嗯、 先来说啊，这个主角之一叫狮子 Alex。 Alex the Lion。 哎，本来这狮子呢是凶猛的百兽之王，是不是？可是他呢是纽约中央公园的动物园的国王。 是的， 处处都有特殊待遇，从来不缺香甜可口的美味和人山人海的追星族。他就是纽约中央公园著名的娱乐名人了、嗯、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在这里观赏游玩。 嗯，是，他是典型的娱乐大咖，但是他却有具有这种孔雀般的这种性格啊，喜欢展示自己，天天喊的就是那句话 It's showtime Alex the Lion。 所以对于这样的这个明星来说，我们能感觉到狮子不像狮子啊，更像是哗众取宠的一个小丑有的时候，而他呢却对这种生活其实非常向往，也非常满足啊、嗯、过着几乎所有人都能想象到的那本土人、本地土著人的休闲的满足的生活。 哎，而且呢和他的几个好朋友相处呢，也是每天让他觉得非常开心和兴奋的事情。 嗯，是， 你看 本身他每次上场之前都是迫不及待的啊。 是的。 Who's the cat? 对不对、看看谁来了啊，看看谁马上要上场了，摩拳擦掌的这种。 是的。 狮子。好。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有趣的人物是谁呢？是谁呢？ Marty， 对了，就是这个主角斑马 Marty、实际上他是整个剧当中啊，就是由他牵头的这个逃跑和越狱的事情。他是一个天生的梦想家和冒险家，他是经常梦见野生世界，他也渴望了解动物园以外的世界。如此这般天长日久，终于是不甘平淡，厌倦了动物园的生活，禁不住这个企鹅帮的鼓动，所以就在自己生日当天宣布我要出走了，我要回归。 To go to the wild， 回归大自然了。眨眼的功夫，已经从中央公园窜到时代广场了。 哎，那段是最搞笑的了啊！就是看这个几十遍都不觉得过瘾，还要继续看。 他这个老师，您觉得这性格有没有现实生活中的对应啊？ 有啊，他其实反映的就是那种什么呀，乐观、积极向上，喜欢探险，喜欢寻求未知世界探索的这种性格的特点。 对、 非常好。 对，他不是很保守。 不保守。 他就想去探索新的东西、啊，哪怕是玩也好。 是的。 哎，他不畏惧，所以他想出去，要出去。动物园关不住他。 对。而跟他的形象也差不多的就是，他的配音演员是 Chris Rock， 本身他也是一个黑人。他有点像我们看到的史莱克当中的 Eddie Murphy 的状态。他们俩扮演的是类似的角色。 好。然后就是我们的长颈鹿哈。这个梅尔曼了， 梅尔曼， 他的这个配音呢是咱们老友记当中的 Ross 给配的。 Ross， 这梅尔曼吧有点忧郁症啊，看病吃药呢是每天的例行公事。刚成年就从野生动物保护地的那个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被转到了曼哈顿的中央公园的动物园。所以呢，他觉得自己，哎，我怎么着也是跑过世界的哈，和我的三个好朋友比起来呢，我还是算见过点世面的。 是。而他永远是把健康摆在第一位的，因为他治的病多，所以呢，他当然这大家能理解，他的病本身也很多啊，所以他看任何事情呢，显得非常的宅，显得非常的敏感啊，也非常的胆小。 就是那种瘦而精啊，瘦而敏感， 天生的焦虑症， 天生焦虑症。 哦， 是这样一种性格，宅男， 宅男， 宅男。好，最后一位就是一位女性了，就是河马哈 ，Gloria。他这个算不算是动画片当中比较靠近现代人设的一种现代人设的一个角色了？ 对，他是一种现代女性的写照。其实现代女性也不一定都是完全像他这个样子啊，他就有点怎么样，女汉子，独立，敢想，敢干，敢担当啊，不怕面对事情啊。对，反正呢，我们是觉得这样的女性呢，也是可以说作为现代女性的一种写照。 美丽又聪明，强壮又独立。 对，但真实的她并没有 Gloria 那么胖，她其实本身很瘦啊。 哦，你说那配音演员是吧？ 是的，对。 她呢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也知道如何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对。 同时呢，还有一种母性特有的细心和慈爱。 没错。 她觉得我要照顾好我自己身边的这帮好朋友啊，确保他们在路上呢也不要受到伤害。 尤其是遇到小狐猴的时候。当这个 Alex 把狐猴吓得不行的时候呢，他上来很快就用他的母性般的爱把那小狐猴怎么样呢，哎，就给收编了。 收编了。然后咱们再说说这企鹅帮，这四个可爱又狡猾的企鹅，他们啊性格很硬，他们自始至终都不认为自己啊是属于这动物园的。 是。 所以为了回到家乡南极洲，他们是精心策划了一个逃跑计划。然后又成功诱骗了这个斑马，爱冒险的斑马 Marty， 让他们上钩。 是。 这企鹅帮吧练过功夫啊，像是特种兵一样。做事非常有规矩有计划，甚至精通兵法。 是有策略。 很有策略。 对。 他们知道啊，寡不敌众的时候呢要举起双手。 没错。 哎，知道敌明我暗的时候呢要集中兵力各个击破。 是啊，而且呢，我们觉得这个配音阵容啊，这四个人也是很有意思啊。他们各自代表了不同的性格。Skipper， 这个老大的特点呢，他叫船长啊。他本身来说呢，非常的强势，说一不二啊，极具领导力。 他就是发号施令的那种人。 发号施令啊，天天就要发号施令。随时都处于什么呀？大家都属于战备状态啊，所以他说话的时候很有感觉。 对， 今天我们选取的这个片段呢，非常符合这个新年的气氛啊。 嗯， 一开场啊，就各种敲锣打鼓啊， 是 show time 开场了。动物园呢是他们的天堂哈、啊，吃香喝辣，无忧无虑，天天呢都有镁光灯盛大的 show time。 对， 今儿这个场景就是说，大秀呢像每一天一样，一如既往的拉开帷幕了。 嗯， 一边呢是这些各位援助小伙伴们他们的奋力表演啊，各自亮出绝活儿。开始哈、啊，一边呢，就这企鹅帮啊，开始在有预谋的准备越狱了。 是 啊，一边是很娱乐，一边是很冷静的在逃离动物园。 是的 ，a conspiracy 一个阴谋正在酝酿中。 对，所以今儿这个片子也非常考验大家对于各种角色的理解和他的表现力。 嗯、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谁啊？就是 Alex， 就狮子。而狮子的配音演员是 Ben Stiller， 而他呢 ，Ben 本身是给他是另外一部电影的这个一号，就是《博物馆奇妙夜》 哦， 对他一直是那个片子的一号，所以在这部片子他给 Alex 配音，其实大家不一定知道他，但是想起那部电影都知道，哇哦，这个人还是很有意思的。 好的，同学们，接下来啊，我们就开始今天的配音旅程了，我们要开始挑战了。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这段精彩的影片片段。 Ladies and gentlemen, children of all ages, the Central Park Zoo proudly presents. Oh, show the cat, who's the cat? New York City, Alex the Lion. It's showtime. Smile and wave, boys. Smile and wave. Kowalski, progress report. We're only 500 feet from the main sewer line. And the bad news? We've broken our last shovel. Right. Rico, you're on litter patrol. We need shovels and find more popsicle sticks. We don't want to risk another cave-in. And me, Skipper? I want you to look cute and cuddly, Private. Today we're gonna blow this dump. 好，这是今天我们要学习的内容了哈。两部分场景的这个对比反差非常的鲜明。 是 啊 前面是大 show time，我们一起来看台词了。 嗯， 主持人就开始隆重的登场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children of all ages， 任何的大秀开场前都是这样的。 对， 女士们、先生们、各个年龄的孩子们。The Central Park Zoo 中央动物园 proudly presents 骄傲的介绍， 是 这一般的主持人介绍好像应该挺是吧大气一点的吧。 嗯，是我们说这个它是从什么里面传出来，是从 speaker 里传出来的，所以它的声音是有点远感觉，而且呢必定是公园传出来的声音，多少带有一点点的娱乐性质。 嗯， 对，所以不是那种 Good eve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那种上来就开会的感觉、 哦、 不是一码事儿， 不是做演讲。 对， 你想想你去欢乐谷游玩的时候，人家那个迪士尼乐园啊，你去玩的时候人家那个扬声器里传出来的，女士们、先生们、各个年龄的孩子们，接下来请欣赏魔术表演。 对，就这意思。 好，我们来看第一句。 Ladies and gentlemen, children of all ages, the Central Park Zoo proudly presents。 嗯，听得不是很清楚啊，但是能够听到一个大体的感觉。 Children of all ages, the Central Park Zoo proudly presents. 好， 嗯，我们看一下这句话啊，这句话非常的有意思。我们看 ，Ladies and gentlemen, children of all ages, the Central Park Zoo proudly presents. 关键词 ，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一个，注意尾音 ，gentlemen. 好 ，children.Ages, Central Park Zoo Central Park Zoo 都是关键词 Proudly Presents 它的关键词数量还是很多的，由于它是一个开场，所以它的关键词多很正常啊。那么这也简单了，这关键词多呢就剩下研究弱读就可以了啊。那我们看一下这里面的停顿如何控制。 Ladies and gentlemen Children of all ages The Central Park Zoo Proudly presents 停顿很清晰也很简单啊， 很有节奏感， 很有节奏感， 但是字和字呢、啊、又说得很清楚。 嗯，我们一会儿读的时候啊还停顿，但是停顿让人感觉到很舒服就可以了。 嗯， 不能真的停了啊。那么语调呢整体全是降调，开场的时候啊，我们看这句话的节奏是比较复杂的，大家注意一下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连读 Ladies and D 失去爆破 Ladies and gentlemen 所以一二三前三个单词组合在一起的读音尽人皆知，读好的不多，能读漂亮的更难，所以光这三个词就够大家练一段时间的。要把它读得怎么样呢？气通了啊，感情顺了。 Ladies and gentlemen Ladies and gentlemen 你可以用各种变化，都应该是不变的规律啊。 Ladies and gentlemen 这句话我觉得建议啊听众们练个一百遍啊，然后把这种感觉找到是最重要的。 对、 啊、 尤其是那个 and gentlemen 这个地方， 对， 你那个 and 不用读出来， 对 ，ladies and gentlemen， 没错， 也不要读 gentleman， 读 gentleman， 对 ，gentleman。 啊，我们整个在读的过程中呢，还要注意呢元音的饱满以及辅音的精确，因为里面有鼻音、鼻辅音在里面，所以你要调动鼻腔把这句话说出来 ，ladies and gentlemen，ladies and gentlemen， 所以我们的的音。的音都要在里面体现出来，才能把这句话的感觉说出来。 Ladies and gentlemen， 对，好，我们再看下句。Ladies and gentlemen, children of all ages, children of 连读 ，of children， 和 of 连读 ，of 和 all 又连读 ，all 和后面的 ages 连读，所以四个单词彼此全都连读。Children of all ages， 哎。Children of all ages 是的 ages、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读的每一个字都是连读的、啊、Ladies and gentlemen Children of all ages Ladies and gentlemen Children of all ages Children of all ages Children of all ages、 后面就稍微好一点，但是 Children of all ages 注意 Children 这个单词后面不要加 s， 本身就是复数形式，很多人在配的时候容易不小心就读错了啊。Children of For ages， 注意 ，children of all ages， and not for ages， 没错，这是要反复练的。 这个 all 是不是应该重读一下 啊？ 各个年龄段的孩子们， 没错 ，ladies and gentlemen， children of all ages， all ages， 没错 ，a l l 这个单词在句子当中，不管是我们的电影配音还是纪录片里，基本全是容易被重读的。 哦，那该不该被重读啊 ？Of all time。 哎， 对，所以我们在纪录片当中经常能见到这个单词被中毒， 是吧？ 对， 好，这里也是 children of all ages， 对， 这是一个难点啊，开句的难点。 The Central Park Zoo proudly presents， 我们看 ，The Central Park Zoo Central 舌尖底上齿背 ，The Central Park Zoo Zoo 注意舌尖底下齿背，啊 ，Zoo。啊，刚才说的 central 是舌尖顶上牙膛 ，zoo 舌尖底下齿背，一定要注意这两点。zoo 不是 zoo 啊， 这个一定要注意。这动物园这读音啊 ，zoo 不是 zoo 或者是别的什么，一定要读对 zoo。 是的，所以 presents 最后的尾音注意是 ts 的音啊。我们完整的来一遍。Ladies and gentlemen, children of all ages, the Central Park Zoo proudly presents. Central Park Zoo 还可以比较平，然后 proudly presents 提高音量了。 是的， 我们骄傲地为大家带来接下来的表演什么之类的。

你感觉这个小斑马跟那个狮子不一样哈，它很灵动，是吧？ 对， 说话也是非常短小的， 对， 简洁的， 对，黑人嘛，对，说话就是这样子。It's show time, it's show time， 节目开始了。对，这前半句还算是慢，后面就开始快了啊，情感也不太一样了。我们看关键词 show time。 就是节目开始啦，大节目要开场啦，表演时间要到啦。 其实啊，有一点瞧一瞧看一看的感觉啊，这个对吧？ 哎，他就是那样，他 叫卖啊， 他在整个场子里就是东奔西跑，然后说这边的朋友看过来，那边的朋友让我看到你们的双手。 没错，生命有限。其实我觉得大家练这段话完全可以是边走边跑边跳的去读这段英语， 嗯， 更有感觉。 感觉你就是春晚的现场。 对，而且事实上，配音演员很多时候也是在边跑或者真的是，汗流浃背的时候，因为很多配音演员，像有的情景就是他们真的是披着毛巾在配，随时擦汗，啊，像 Jack Black 在配音的时候，基本都是属于是，他要是真的是跑，呼吸急促，他真是就在现场就在那个台子上在跑。 您看这敬业的卖力的， 对， 那都是得一边喝水一边擦汗一边演。 对，而且你想象不到，你说这个配音演员那么体面的职业，搭一个白毛巾，有时候穿的这个老头衫倒不至于哈，那他们叫 T 恤啊， 宽松的 T 恤 背心啊，背心。你像狮子王里配音的那帮人基本全都是全是黑人， 嗯， 对，然后基本上全都是带着手巾擦汗用的。 是啊，这才能够让大家欣赏到一个盛大的表演，一个盛大的秀吧，一个投入的表演吧，是不是？ 接下来咱俩是不是这个反正辛苦一点哈，我们跑一跑。好，我们走一下。 他是各种奔走啊。 是的，关键词 gather round people big show start check out zebra taking care biz right，这些都是关键词。 对，它词的意思是说、gather around people， 大家聚集起来了。Big show about to start， 大节目要开场了。 确实 啊 ，check out the zebra， 那赶紧来看呢。Check out the zebra， 来看斑马呀，干嘛呢、？Taking care of biz 就是 business 的一种缩写。 对 啊，看看我斑马啊，来照看这半场的生意了。 对， 我来 hold 住全场了。 hold 住全场是吧 ？That's right， 没错，就是我要登场了。 哎呀，真是挺好的啊！这个绝对是一个一会儿就是体力活了， 体力活、 来，我们一起和我们的听众们啊一起锻炼锻炼身体，好不好？ 好， 准备啊 ，Gather round people。好，准备好了吗？大家对，先把肾上腺素搞上再说，好不好？先跳500下， 气氛搞起来。 对，来准备。Gather round, people. Big show's about to start. Check out the zebra taking care of biz. That's right. 那我们在练的时候呢，先保证每个字读清楚，然后我们再把语速提起来，然后我们再把那种什么呀，兴奋之情和汗水再挥洒出来，好不好？ 哎， 对。来，我们看一下，一句一来，大家跟我一起走啊。那么关键词知道了，它其实它的停顿呢也不难，都是跟标点保持一致的。Gather round, people. Gather around people. 好，大家再放开一些。Gather around people. Gather around people. Big show's about to start. Big show's about to start. Big show's about to start. Big show about to start. Check out the zebra. Check out the zebra. Taking care of biz. Taking care of biz.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嗯，啊，这样的话呢，我们其实也有一个办法，就是我也经常带着学生们边跳边讲英语。其实对你的气息要求挺高的。有一个节目叫什么什么100秒是什么之类的，他有一个才艺，就是现场边跳绳是边跳啊来唱歌， 嗯， 难度相当之大，我们也可以试一试的啊。据说在运动状态下，人的记忆能力会提升很多的。 哎， 对对， 大家现在有条件啊，我们是没条件跳了啊， 我们俩不能跳， 你们把气氛搞起来啊。 对对对对。然后呢， 我们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再吼一遍哈、It's showtime. It's showtime. Gather around people. Gather around people. Big show about to start. Big show about to start. Check out the zebra taking care of biz. Checking out the zebra taking care of the biz. That's right. That's right. 哎，来，再来一遍，瞧一瞧，看一看喽。 表演时间到了，大家集合起来了，大节目要开场了。 Showtime， 快来看斑马，照顾生意啊 ！Gather round, people. Big show's about to start. Check out the zebra taking care of biz. 这边的朋友看一看，那边的朋友双手举起来了啊！ 路过走过，不要错过了啊！ 就是这个感觉，就是这个感觉， 是这样的啊。 嗯，这就是配音、嗯、啊。 哪天咱们再来一段哭的好吧？ 走深情路线呐、啊。 对，走深情路线 的。那就得看David老师的了啊。我们这个都是春晚范儿的啊。 是吧？好， 对， 那行吧，准备好纸巾就行了啊。好，那么我们看一下具体有一些小地方要注意。Gather round people, be gather round, 这个小型的不是很大的这种连读啊。Big show about to start, 中间的 T 都是失去爆破的啊。Check out, 连读。Check out the zebra. Check out, 连读。Taking care of, 连读。Care of, biz, 啊。That's right, 啊。尾音失去爆破有一点点啊，整体是这个样子。我们再简单走遍。It's showtime. Gather around, people. Big show's about to start. Check out the zebra taking care of biz. That's right.、 嗯、That's right.、嗯、你得有黑人配音的那个范儿。 是的、嗯。 平时多听点他们的音乐，你就能知道他说话这风格。 对，就那种。我一路我都 like about 去睡，那种感觉就出来了哈。 好好、嗯、，Gather around people,、嗯、big show about to start. Check out the zebra taking care of biz. That's right. 如果是 Chris Rock 的配音的话呢，和 Eddie Murphy 一样，多加点降调在里面。Check out the zebra taking care of biz, 带点降调就可以了啊。这个我们不太适应，但是练练呢，对我们对语言的控制力是有好处的。 他们的发音是半截话、嗯、啊，半截、嗯、我们是说 gather around people, 他们是 gather around people, 就收了，这一收是向下垂的，其实 对 对 big show about to start 这种风格， 对，就是那种 well, you know what I like about you, 但是他说 well, you know what I like about you, 哎哎， 不一样了、 哎、 啊！ 嗯，毫无疑问，这段话的感情就是兴奋了， 对， 没别的，咱俩都， 嗯， 都是吧，都吐血了，都 吐血了， 演的吐血了啊、嗯！ 对，好，我们再看， 好，接下来你看这边在嗨吧，那边 冷静、啊， 冷静的惊人， 是 冷静的惊人，在挖地洞呢，要越狱了啊、 嗯！是， 当然，这一群企鹅。由他们的头头队长带着啊，表面上呢也在享受着各位给他们拍照啊，一边挥手啊，挥手啊，孩子们微笑啊，微笑，背后就在挖洞。 嗯， 哎，这种风格 ，Prison Break。 哎，我们来感受一下。 Just smile and wave, boys. Smile and wave. Kowalski, progress report. 再来。 Just smile and wave, boys. Smile and wave. Kowalski, progress report. 看到没有啊？表面上还在微笑呢，这就是什么呀、嗯、这就是运筹帷幄的人。 是，我们看这句话是非常搞笑的，大家可以这个伸出你的右手啊，然后跟老师一起挥动向前方， 来、 啊、 同学们伸出你的右手，跟我们一起挥动向前方， 跟老师一起读关键词，一边摇着你的手， smile wave progress report。 好，我们读一下，把停顿读出来，伸出你的手一起挥动。Just smile and wave, boys. Smile and wave. 就像那个招财猫一样哈，左手摇动，摇动，摇动，微笑招手，孩子们微笑招手。Just smile and wave, boys. Smile and wave. 但是我们注意，招手的时候脑袋也跟着一起动，会更好玩啊。对，其实要搞笑一点啊。Kowalski, progress report. 对。哎，很明显，美国人的价值观。